人地球，紧紧的依偎，深深的安慰，相亲相爱不离分。多少岁月已流走，多少时光一去不回头，刻在我心中你的温存到永久。和你相依为命永相随，为你朝朝暮暮付一生，真真切切爱过这一回，无论走遍千山和万水。和你白头偕老永相随，为你甘心情愿付一生，风风雨雨艰辛去共存，陪你走过一程又一程，不后悔。 孩子，那奶奶88了呀！ 啊，不三日，你说的不是实话。 咦，孩子，我跟你说瞎话有啥用啊？ 我回家，我哥妈，我爷奶奶一位， 叫他三日趁手抓住了。燕娟，你光说回家。跟那妈要那奶奶的，那妈要问你，燕娟，你咋知道这一回事嘞？ 我就说俺三婶给我说的。 哟，孩子那可不中啊！ 东西两桩，我一问俺 娘们行里哪个不害怕那妈，那妈要知道我给你翻了嘴孩子，那妈就把我给死吃了。那妈外号母老虎，谁不害怕那妈啊？可不敢跟那妈说实话，说是我说的。 三婶儿，你也不用害怕了，我也不回家干妈要奶奶了。 你干啥去？ 我上西山山沟里边，我再把俺守住的奶奶尸体我给拉回来哟。我今天我要上西山去，